弦音。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六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像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鲜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Sherlock Ma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亚太晚。 Music Sherlock Ma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a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架， 周日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a。 Hello，Hello， 到了北京时间22:02，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在每个周末夜都会跟各位在空中相约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呢是2018年的4月29号，四月份要过完了，过得太快了，而且呢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小长假。不知道各位呢在这个假期当中是不是已经开始进入到状态里面了？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一个这个星期天的晚上10点钟再次回归鲜辣麦克风的版本。那因为呢在假期里面你们放假哈，我呢是继续上班啊。就听起来很可怜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嘿，明天呢是星期一，我也可以跟大家享受一样的假期了。那在今天我们的本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最后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一位小伙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假期的美好生活。我们有请著名的青年演员，漂亮温柔可爱 sexy 于一身的张萌同学。 嗨，大家好，大家好。哇塞，你这样子说我都已经不敢打招呼了。 好，那我重新再介绍一下哈，再多加几个词语。俏皮可爱很会逃脱。 为 什么说你很会逃脱？因为平时很喜欢密室逃脱。嗯，我跟张萌也是玩过几次很特别的密室逃脱，对不对？ 对。 原以为我跟这样的一个，你知道，就是从小开始演戏到现在呢，也是各种这个精彩好戏不断的一位女明星、女演员，没想到在密室逃脱里面，她竟然是一个非常这个温柔、非常大气的看客。完全在看我一个人在演的。 没错没错。 你自己为什么不演呢？ 因为我觉得你的戏比我好，所以我只能搬一个小板凳坐下来欣赏你。 我跟你讲，真的，你讲到这一句的时候，我真的不得不说，所有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导演，我们的副导演，我们的制片人、出品方，真的要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在电台当中的，你知道，被埋没的一颗闪闪燃起的 发亮的。 干嘛？ 互相 扯我开心。对，那今天非常开心的张萌可以做客节目，因为张萌好像拍戏拍了很久了，而且大家看到了你很多很多很棒的作品，最近也有非常红的作品在线上，《海上嫁女记》当中演的何冰冰，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就演的那个女， 你这不就是自己的一个本色出演的感觉吗？ 啊， 帅性火辣。 对对对，反正跟我本人肯定是，哎，既然你都夸了，我一定要接得住嘛。 所以生活中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咱们俩都逃脱过那么多次了，你应该能有感觉吧？ 我觉得你生活中就是都有了，就是有温柔的一面，然后呢也有特别随性活泼接地气儿的感觉一面。 对，主要是接地气儿吧。 对，你的粉丝平时都怎么称呼你？ 叫我萌主啊，萌哥啊，这样 对不对？就火辣的一种啊， 所以我就很苦恼啊，就是我为什么长了一张就是很傻白甜的脸， 就是但不用苦恼吧，这样就什么都占了，就什么都有啊。你像我就是你知道长得就是一个特别活泼的脸，然后性格也那么活泼，就没有安静的空间了。对啊，然后今天张萌的做客节目，除了呢为大家带来自己最新的一些动态之外，刚刚说到的是个海上驾驭机，而且最近就这两天又火了一部剧，然后在里面也有出演，对不对？北京女子图鉴， 没错，就是京剧家王佳佳。 真的，你在里面演这个京剧女王，而且说了很多，你知道吗？连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说啊、哦，我知道张萌在里面演的太出色了。里面有句京剧叫什么来着？慧慧，对吧？就他今天还说刚追完这个你的那个部分，然后都很多人在问说，哎，怎么张萌这个出演的角色佳佳怎么不出现了？ 哦，因为她后来嫁了一个大她30多岁的男人， 对不对？ 对 啊， 对， 然后呢说完京剧撂下京剧就走了，对不对？ 对，主要是就是那个陈可，戚薇演的这个陈可的第一个人生导师。 对，就你一直在不断的这个给他一些教导，给他一些京剧啊。 其实说狠一点，就是一直告诉他怎么能在北京生存下去，如何让大哥哥给他买包包啊。 这种价值观好像在我们节目当中很不推崇。只能大哥哥跟他一起努力的创业，然后共同去吃包子，不能买包包。而真有京剧，其实住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出了这个门以外的世界才是你必须要好好收拾的世界。 对对对， 我们好想听一下原音的现场重，你知道现场版的感觉。 好嘞啊！ 我前一段词是怎么样的？我是戚薇，对不对？ 对。 天哪！我要跟京剧女王一起对戏。我是要说什么词？ 你说啊，你怎么住在地下室啊？ 啊，就好 ，action。啊，什么呀？天哪，这么脏，什么地儿这是？哎呦，我从来没来过这么脏啊！哎，有这么浮夸？你怎么住地下室啊你？ 我告诉你 啊， 出了这个门之外的世界才是你要好好去收拾的世界。 天哪！所以像我这么表演浮夸的是真的接不到戏， 没关系啊，我觉得你有你的风格吗？ 我什么风格？你不要再安慰我了。好了，今天晚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要跟大家跟直播间的张萌同学一起呢来在空中度过，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一边听歌唱歌，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找到麦家族 麦 home 的点歌贴，也可以呢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以及呢想要问我们今天嘉宾张萌的问题都可以呢一并发上来。22:07，好音乐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送给你好了，好不好？ 什么歌啊？ 就很形容你的一首歌。 给我 可爱女人。 哇哦，超级喜欢。 你飞到地球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阴里。我 baby 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着命运，感谢地吸引力让我懂得你漂亮的人。我面对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麦 ，Radio Star。 啊哈，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哈哈哈！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假期快乐。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的青年演员张萌做客节目，欢迎张萌。 嗨，大家好。 张萌好像真的很少做客电台，对不对？ 对，这是第一次、 啊。因为平时真的拍戏太忙碌了，平时不是在拍戏的现场，就是在准备拍戏的这个 路上。 路上。你今天晚上真的确定要一直这么长时间跟我用这种非常你知道官方的语气和语？想聊天吗？好不容易可以一个释放自己，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以释放自己的空间。我们这接下来说的一个小时的话，这咕噜都不会播出去 ，OK？ 你干嘛？ 我年纪小，你不要骗我。 真的。所以那你平时除了在这个拍戏啊，包括做一些，因为我知道你在时尚方面也非常有自己的见解，平时喜欢一些穿搭，包括一些时尚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女孩子都爱美嘛。那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爱好？ 爱好就是跟你一起玩密室逃脱啊，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就是唱唱歌啊，然后跳跳舞啊，这样子。 跳跳舞 要甩手吗？要 真的假？你平时有跳舞 啊？有啊， 就喜欢蹦就对了。 我们还没有尬过舞呢。 对，没尬过。所以稍后我们要不要在直播间放一首歌，然后我们好尬一下？ 我很紧张啊。 然后就录下来发到网上去。 喂喂，信号不好。 你干嘛打电话呢？以为哎，你说到连线，你知道刚刚有同学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提醒我们说希望可以连线你的好朋友。 哦，谁呀、 啊？正好最近也在筹备自己新戏的那位。 啊，谁呀、啊？谁呀、啊？ 好了，没关系，我们稍后可以再。你们俩在聊什么？好，我们看一下正在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好不好？稍后要连线什么的，我们再这个设计一下啊，看看呢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惊喜。看到了，在今天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 T 里的众多同学呢，已经有很多人报道，哇，你们刷的也太快了！今天呢，沙发归雪玲儿，祝福你，沙发的福利给你，所以今天你想 雪莉儿想听什么歌曲呢？以及抢到板凳的麦登古朵儿，三层是新岛，恭喜新岛五层也是你。9597尾号的是今天的第六名 ，Sunny 星是第七名。雪莉儿今天特别想听一首歌是，我之前演过舞台剧，你知道，很多年前，差不多9年之前。 哇，我演过，从你的这个台词功底，我是相信的。 真的吗？我演舞台剧，然后就搞笑的那种，就好玩嘛。然后当时写过一首歌曲没发表，就是一个 demo 叫《千年梦》。然后我们还有粉丝今天晚上想听《千年梦》。哎，一说到唱歌，其实张萌也有自己的音乐作品哎。 对对对，不过很多年之前录的一个 EP 来。 没关系啊，我都动不动就说9年前、10年前的事情。你作为一个童星出身出道的，从小演戏的人，对啊。 我真的，我演了40多部戏了。 怎么可能？你演了40多部戏， 对对对，大家。 那我接下来要转战影坛，我要接下来你知道就是转战大荧幕，因为我一般不会出道的，就是一定是非常大的荧幕，你知道那种。 你一旦出道就是 C 位 了。C 位都不用说，一定是 CC 加之类的，听起来很像那个矫正，就是那个颈椎的广告。什么叫 CC 加？对，就是当我有一天转战大荧幕的时候，我觉得张萌可以当我的表演老师。你都演了40多部戏。 对，我怎么能教你演戏呢？我都是搬板凳看你演戏的嘛。 不是，但是你说实话，拍戏真的很辛苦，对不对？ 哎呀，就还好啦，你这个是你喜欢做的事情，就不会觉得辛苦。 所以你拍了那么多部戏，有没有遇到真的就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 有的，因为我这张脸呢，然后呢接的角色基本上很多都很雷同，所以我一直很想演一个腹黑的一个坏女人，但是就是没这个机会。 哦，真的，你演的几乎都是，要不就是顶多在性格上有一些个性的女孩，要不然就是啊可爱甜美可人的那种。 对对对，我特别想演一个女杀手。 哎，咱们上次玩的那个密室里面，你是演了一个，我们是缉毒，我们是在那个当 黑手党， 黑手党毒贩，对不对？ 对对对。 但你也没有演毒贩呢，你造型看起来是。你在里面还是温柔啊，然后被最后被那个警察叫到里面去，你都怎么对啊？ 我都快被吓死了。 对，你是被 我在想，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下了车，只有我一个人在车里？ 对，我们那个密室真的很绝，就真的是太就全亚洲最大型的密室，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被人拉到那荒山野岭，关到那个警局里面去。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让你去尝试这样的角色的话，你是愿意的，对不对？ 非常愿意，非常想。 所以各位正在说，我跟你讲，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都是非常高端的，我的听众都是一些超级厉害的大导演。大制片人，请大家一定要找张萌同学来 演，请给我这个机会。 不是机会的问题， 谢谢。 因为张萌私下真的可以给你们演出一片天。真的可以给你演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叫腹黑的女人。对，就是要接一些挑战性的，对不对？还有呢，比如说除了这种特别反叛的反逆转的， 还想演那种就是心理上比较有缺陷的躁郁症啊， 哦， 是那种感觉， 就是很特殊的一类人群。 对， 对， 就是我特别想挑战的 什么哑巴啦。 啊，对 了，那这也太难了。 可以啊，真的真的，我觉得就是身体或者是这个心理有缺陷的这类人群，我都很 想尝试。对，所以我发现你是个爱尝试的女孩。包括说到音乐的部分，是几年前就有发表自己的音乐作品。 对，那是我自己工作室出品，然后监制的。 对， 就很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那个时候突然想唱歌了。 啊，对，爱好嘛。 然后就唱了一首这样的歌曲。 好突然。 每一个惊喜都是突发奇想，突如其来的。 对，这是一首很甜的情歌。 这首歌是哪一年？ 这是2012年的时候录制的。 我们回到2012年。 好喜欢看你简单凝视的表情，听你在耳边轻声呼唤我名字，温热的鼻息，两颗心在一起，一起仰望夜空看流星划过。喧嚣的世界因为你变得温柔，暖暖的微笑宠坏我的孩子心，融化在怀里，真心放你手心，世界末日来临前紧紧拥抱在一起，就算某点时间带走我难得一切，至少我 真心放你手心，世界末日来临前紧紧拥抱在一起，就算某点时间带走我们的一切，至少我们还会拥有为彼此放弃整个世界的勇气。我们 这首歌是在2012年时候的小玉女小清新的张萌所录制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你有没有听出一种小初恋的感觉？ 我觉得听出了100次初恋的味道，就是你知道里面每一句都是甜腻腻的感觉哦。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有甜腻的恋爱哦。 哦，我不记得了。 你今天是来上节目是干嘛？到底是要聊天还是不想聊天？然后随便让你说放松下来呢，就说啊好我尽力，然后那一说要问你什么问题就啊我失忆，你看我尽力我失忆你随意，对不对？真的是，我告诉你，你看刚我状态是不是特别好？ 对啊， 对吧？节奏也特别强，这取决于你的态度，你的态度我的服务。如果你态度一直这样，如果你态度一直这样的话，我可能接下来就变脸变新闻男主播。跟你字正腔圆的播报一下天气预报，不会聊任何戏的事情。对啊，所以到了22:22，希望我们两个接下来聊天不要太二了。然后呢，问候所有正在假期和周末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好朋友们，在路上的朋友，还有呢正在通过网络各种收听神器，通过手机的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粉丝朋友们，相信很多喜欢张萌的朋友在听，包括刚刚我们喊话给一些导演和制片人，对不对？出品人，接下来有一些很特别的角色可以找张萌来演一演啊，有一些很不特别的，就非常你知道那种帅气啊，然后什么古灵精怪就很像我的角色，让我演就好了。一些奇怪的角色找张萌就好了。 对， 那最近有没有一些新的作品？刚刚我们讲了《海上嫁女记》，好像在这个戏里面有那个跟蔡少芬的合作，对不对？ 对对， 是她演你妈， 母女对决。 哇，所以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你这个哇我听出了。 我意思哇哦，就是两个人都那么像姐妹，怎么可能是这样呢？ 没错了， 因为很怕蔡少芬本人在听节目，你知道因为北京真的很小。 确实我们俩本来年纪差的也不多嘛，所以他演我妈妈，我自己本身心里就是很难接受的。嗯，但是没办法，剧本一定要这样子，就是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妈妈，很年纪很小就生了我。 对。 嗯，所以 加上你看起来也差不多也就16岁，我觉得也 OK。 喂， 怎么了？要打电话给司机师傅还是怎样？喂，我们导播老师不在，不好意思接不了 call in。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线蔡少芬是吧？ 什么？ 还是要连线谁？ 算了算了，他肯定现在正在跟金哥秀恩爱呢。 还是要，你干嘛突然补刀一下？还是要连线一下2012年你刚刚那个单曲制作人，问一下是什么鬼。 我觉得这就不必了。 哎，如果接下来要再次发一些音乐作品单曲的话，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去诠释的音乐的路线？ 我已经录完了4首新的 EP 了，只是还没有发行。然后有一首呢是一个兄妹情的对唱，一首呢又是小清新的情侣对唱，然后一首是有点梁静茹那种暖暖的小情歌，再有一首就是唱跳了。 你还会唱跳？就我的意思是你还会出一首舞曲？ 对。 所以那舞曲的风格不会最后出来之后把我吓死吧？ 啊，你可以去广场舞上面找我的歌。 广场舞排行前5名、也不错啊！我跟你讲，现在广场舞很运动啊，很洋气啊，对不对？ 对啊，引领潮流吗？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北部地区有浮尘，大气扩散条件转差，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随着后半夜弱冷空气过境，大气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转好。明天白天温度有所回落，变化幅度有些大，请注意适当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刁亦男新片《南方车站的聚会》今天开机，胡歌、廖凡、桂纶镁主演，这也是继《白日焰火》后刁亦男和廖凡、桂纶镁的第二次合作。影片的灵感来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讲述了一个小偷在被追捕的过程中绝望地寻求救赎的故事。影片58座半昨天举行了首映礼，再现了新疆著名水利专家王卫带领和田人民在30多年间筚路蓝缕，在曾经一穷二白的和田先后修建58座水库，设计一座高山水库却积劳成疾因病去世的感人故事。再来关注吕英导演孙一熙的首部惊悚影片《素素》在东伦敦电影节上入围发现单元，并于26号晚在伦敦举行了欧洲首映。东伦敦电影节成立于2000年，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的电影节之一。《素素》的故事起源于伦敦，讲述了两名留学英国的学习珠宝设计的女生七安和艾莫一段爱恨纠缠、扑朔迷离的英伦奇遇。电影的配乐由法国作曲家加罗西·法比安和中国香港作曲新星二胡王子朱云边联袂打造。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Oh my radio star, I am my mind, every kind of world, cut through my mind, I'm just a kind of boy. Radio Star， 嗨嗨嗨，麦麦的周末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为大家带来的很特别的周末夜呢，刚好呢赶上了一个全新的小假期。麦同学在节目当中祝福大家节日快乐，假日快乐。22点34分，我们再次欢迎一下著名的青年演员张萌同学。 嗨，谢谢大家。 刚刚呢在上一时段也听过了张萌自己的音乐作品，那个时候呢是2012年，非常怎么说呢，那个年年代的那个时期的张萌，对不对？现在呢难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自己的青春的成长，有了很多新的一些体会，无论是感情啊、生活、工作什么的。你现在完全是放出一个很戒备的眼神看着我，很怕我 闭上眼睛还不行吗？ 很怕我。你闭上眼睛是什么？你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你自己收场。 收不住，好冷， 就冷掉了。你真的是，你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那个小伙伴的群里面，有人在说， 你知道吗？这位李小姐哦，也是听我们节目，那个时候我做上午10点的边走边唱，她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的 VVVIP 的听众，真的很感谢你哦。她说一直在听你们的对话，非常熟悉的声音，回忆满满。这句话好像就一直在对我讲，并没有说张萌。张萌误以为说你看她40多部戏，回忆满满，其实完全没有。 这位李小姐可以在群里面艾特一下我吗？ 对，她艾特你说张萌同学，请你去喝点水。更多的时间留给麦麦是吗？没有了，我相信很多你的粉丝朋友呢已经开始来报道了，看一看啊、在新浪微博啊，很多同学点歌了，说提到了海上嫁女记、嗯、然后呢就很想说到关于这个嫁这个话题哈、嗯、萌妹只爱哭的猫猫001这位粉丝他说我想听一首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送给他弟弟，合理吗？啊，猫猫001这位小姐，合理吗？今天你要嫁给我，送给你弟弟，是你弟弟要结婚了是吧？哦，那还可以，但这个话说出来有点怪怪的啊。好，没关系哈，姐弟恋哈 ，OK 啊，可以。好了，没有血缘关系啊，可以。然后呢，快乐大妞说心血来潮想起一首李玟的《想你的365天》，人的感情就是情深深雨蒙蒙，就是想所有的好朋友，很想听到这首歌曲。有另外的一位粉丝呢追加说，我也想点 Coco 的歌很多次，爱你爱到和过完冬季，希望可以呢满足他。你会唱李玟的歌吗，张萌？ 那个都是过去满满少年时代的回忆啊。 真的吗？你看你又在露出戒备的眼神，听过就听过没关系。 我是一个完全不在乎说我自己年纪的人。 你知道这位 CH Chloe 他呢是他说我想给我萌点辛晓琪的歌，郁可唯的歌，张韶涵的是我萌的言不由衷。天，你的粉丝来了。 哇哦！ 他说我想对我们说，我们一直都在，就你们的，所以你的粉丝的名字叫做 萌蜜。 萌蜜？ 对啊。啊，怎么样？ 就你这接不下去，这谁起的？不要告诉我，就是你本人起的。 我不是，是大家自发起的。 啊，自发起那还好，嗯、对，会不能得罪 的 啊，萌蜜。哦，那为什么不叫柠檬呢？是不是有人叫了还是怎样？哦，对，或者是说叫萌琪琪， 萌琪琪， 好吧，萌蜜是吧？ 对 ，OK， 行，这也不知道该怎么接。总之呢，各位所有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无论你是萌蜜还是这个什么群体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关注张萌的微博，张萌微博叫做。 张萌， 柠檬的萌，对不对？工长张，柠檬的萌、嗯。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啦。那接下来要放的一首歌曲跟明天的一个大型的活动有关系啊。明天呢是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 live， 将会呢在北京上演，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格莱美音乐节。因为呢会有很多很多非常棒的格莱美的群星来到现场，就是在明天格莱美音乐节的北京站，下午的2点钟开始的。希望大家可以呢来关注一下哈，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在现场可以遇到你啊？明天我会去哈，飞东也来哦。 know what you to go from Malibu to Paribu. Yeah, I had a machine bad ear. So hit me up when you pass through. I give you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e swag on them even when you drag casual. I mean, it's almost unbearable. In 100 years, not there would I pull a far side, let you pay me back. Nothing like your leg guy, he too square for you. He'll pull your hair like that. So I'm dead watching and waiting for you to salute and chew dead pimp. Not many women can refute dead pimp. And I'm a nice guy, but don't get it confused. Shake your butt. Do it like it hurt, like it hurt. What you don't like, work. Hey, hey, baby, can you breathe? I got this from Jamaica. It always works for me. Dakota to Decatur. No more pretending. Get up！ 先拉麦克风，有麦最放松，跟随有声有色的 DJ 麦，发现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好了，麦麦的周末现场直接拿麦克风正在放松中，再次欢迎张萌，萌蜜的小公主，萌蜜的这样时尚女王。 哇， 哎，自己拍了一些那个剧照啊，还是街拍什么的，真的很美。 啊，是吗？你有关注到？ 对对对，我有关注到，对对对，好像有举着一些茶杯啊，就若有所思，好像很爱喝茶养生的样子。 还拎着一个鸟笼是吗？ 还有鸟笼，对。那你生活中是一个养生系女孩吗？ 哦，不是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就完全相反的，然后会熬夜，然后生活。 那怎么克服熬夜？我们真的应该互相勉励一下，鼓励对方一下，一定要克服熬夜。我也很爱熬夜。我觉得刚刚这句回答非常好，就他现在已经进入状态了。嗯，怎么我们直播间现在要上一些，你知道？ 上一些热茶吗？ 热酒差不多吧，热茶嘞，热一壶酒。对， 哎呀，少喝一点红酒是养生的嘛？ 但这点我确信，但是你那是少喝一点吗？你那一点那个点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对于我来说很少了， 真的。 对对， 所以平时小酌一杯。然后呢，除了这个很会小酌之外，然后呢还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 还会做饭 啊。哎，那你可以教大家，你会做饭啊？ 啊，可不。 真的做饭好吃吗？旁边那位，你可以问一下你的工作人员，有吃过吗？ 真的好吃。 真的？ 对对对， 什么菜系？ 就是自创的呀。 我觉得你是在唬我。 我并没有，我做菜特别喜欢爱放那个麻椒、花椒、什么孜然、辣椒这种。 我太懂你了，就是靠这些东西，你的调味、调料，然后蒙混过关。这位小姐，你说刚刚放刚刚那所有的原料进去之后，你就扔一坨方便面进去，它都是香的，一秒钟变成都的，你知道那种厨娘。你这个人真的是花椒麻椒什么的，你怎么不说把所有的西餐料什么肉酱都甩进去呢？ 因为我是重口味啊。 所以你就把那些东西放进去之后，然后约朋友去你家吃。 对，过来吃花椒。 好好说，你在剧组的时候是不是有招呼大家吃饭这个事情？ 有的。嗯，我是特别喜欢看着别人吃，我就很开心。 对，好像听说你一直在负责大家这个伙食加餐呢、啊、什么的，在拍那个《海上嫁女记》的时候，对不对？ 对对。 哎，现在是不是大家还可以看到这部戏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比如错过了一些剧集的话，可以在网络搜索。 对对对。 对不对？在哪个网？《 海上嫁女记》很多网络都有， 全平台都有啊。哦，嗯、大家会觉得名《海上嫁》就很特别，在海上，对不对？海上把女儿嫁了。 它这个海上其实一方面是讲的是指的是这个巴西、 哦、 因为我跟我那个剧中男朋友是在巴西认识的。 所以你这次拍这个剧集的时候有去到巴西 里约热内卢？ 天哪，我们一会儿广告回来好好聊一聊关于里约的故事好不好？因为去年的世界杯我在里约，我们可以聊一些在里约、 啊、 搞不好我们是不是在里约同时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好，广告之后再回来。哎，不好意思，我们的广告突然不蹦出来了，没关系。哎，为什么广告因为你来了广告都不蹦了？好，没关系，我们再聊一下。然后所以你在是什么时间去拍的这个戏？在里约 残奥会期间。 哦，那我回来了，应该 我们擦身而过了。 那个是对我回来以后，你就因为奥运会完了是残奥会吗？ 是不是去到那个地方很不容易？中间转机乱七八糟40多个小时。 土耳其 啊，不是 我在迪拜。 迪拜我是在那个土耳其转的。 嗯， 对，然后还要飞到那个圣保罗。 啊？ 对啊，不是圣保罗去到那个哪儿吗？那个、 啊、 那个里约热内卢吗？ 没有， 真的吗？好，你厉害 ，OK？ 你明星都比较厉害，好吗？所以在里约有没有一些好玩？拍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好玩的奇遇？ 就很紧张啊，因为都知道里约是 那个时候蛮乱的感觉，对， 全球十大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嘛。 对，所以平时也就拍戏空档也不敢出去玩。 我有一天是被吓哭了。 被谁吓哭了？ 我们是在贫民窟里面拍。 怎么可能？很危险呢。 对，所以是真的非常危险。然后我们每一个演员身边都配两个保镖，就像那种美国大片里的感觉，完全一模一样。 对对对、哦、然后我们讲一点开心的事情吧。因为在深夜的时候讲这种特别悬疑的东西，我觉得会让大家觉得哎，对，虽然大家很想听哈。好，我们改天开一个网络版的节目，可以讲一讲，大聊特聊一下。所以在里约有，但风景很美，海边也非常美。 对对对， 而且里约的就是那个人看起来非常的青春，每一个男生好像都是就是你知道特别运动，然后特别会踢足球啊什么的。 对，感觉他那边人种就是这样子，就是每一个人的身材都好好， 身材都非常好，而且在海边又可以大肆的晒太阳什么的，穿的很少。然后你有没有晒太阳当时？ 哇塞，我作为一个女艺人怎么敢那样晒太阳。 哦，对，不好意思，就是小姐、 哦不好意思啊、 我又忘记是女明星这件事情。就不能晒是吗？ 不能啊，晒出了斑斑痘痘可怎么办啊？ 还是让自己就是白白美美一点哈、哦 嗯。对啊， 对，所以什么时候可以克服这一点，就是真的任由自己随便的运动？但你平时也不运动。 所以我就是一个很懒的人， 就不是那种运动系的那种，你只要户外系女孩， 我觉得 你就室内 的这种已经是我的运动了。 密室算你的运动啊？ 对， 你跑得很慢好吗？都在等你 OK。 但是不得不说你的那个思考逻辑还是很厉害的， 就跟着你就好了呀。 没有没有，我是靠完全靠戏在撑场。 靠演技。 对，靠演技在撑场。 真的，我要爆料，麦麦把那个剧麦麦把那个真人 NPC 都已经演得笑场了。 真的吗？就把那个真人里面的工作人员的演员都吓死了，对不对？ 对,、 啊、对，我们终于玩了玩 了 好几次，但是好，我们要组织要玩那个就是那个丧尸的那个更有趣。 嗯， 对，好，越聊越远，对不对？今天不是要聊关于张萌自己拍戏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吗？最近正在热播的女子《北京女子图鉴》，然后里面饰演了王佳佳，备受好评。嗯、然后在这部戏里面，好像前五集大家可以看到王佳佳的身影，对不对？ 嗯， 因为很多人在那个弹幕里面都在说，王佳佳去哪了？王佳佳去哪了？对， 王佳佳后来就嫁了吗？嫁了一个大她30岁的人， 然后就走了。哎，这、嗯、是不是算剧透的一种？ 这个好像已经现在播到现在已经都 播了就还好， 对。 但有些人没有看到，就还是要从网络再重新看一次啊。 嗯，但里面确实是金句很多，我觉得很多人很多北漂应该都会找到一些回忆吧。 我身边的朋友说非常好看， 嗯， 哦，很多人都对这个戏的评价很高， 嗯。 里面还有哪些金句啊？可以提前给大家爆料吗？ 就是说来到北京啊，你就是人在江湖飘啊，你总得怎么样呢？总得拜一个门派。 哦， 因为背靠大树好乘凉嘛。 天哪，这种价值观听起来 这是王佳佳的价值观。 哦，王佳那个戏里面的角色了。 对， 所以他在里面算是一个就是挺活得明白，而且呢又有自己独立思考方式，然后又挺现实的一个女孩，对不对？ 没错，他活得很明白。 你 想他连饭他馒头他都吃不起。 哦， 所以他才让自己要先吃饱嘛。 天哪，你越说我越想去看这个戏，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很有趣，很出彩。 嗯，他很真实，他不矫揉造作，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怪不得所有弹幕里面都在问说王佳佳去哪儿了，都在问，你知道吗？我一打开，因为我没有来得及真的完整的看，就刚想看一下，然后看到很多弹幕在问这个问题。我说王佳佳是，我说哎，那不就是我的好朋友张萌所演那个角色吗？ 嗯哼， 所以备受好评是有原因的，就是一你诠释的好，第二这个角色真的很有个性，就对了。 对， 天哪，好厉害！你还好像在戏里面还说过说，你要想在北京。 精力足，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我怎么觉得你演的比我还要好？ 所以这部戏的导演，你是不是此刻很想哭？是不是觉得没有找麦麦去出演一个北京的，你看越说卡弹子？所以人呢，有的时候就不能太高啊，人一高，整个坛老坛都上来了。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邀请所有正在收听我们电台节目的好朋友加入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行列，可以聊一聊你在北京的故事，或是呢，你是已经来北京很多年的朋友，在张萌所出演的偶像剧当中呢，这个影视剧当中呢，找到了一丝丝的影子，亦或是呢，身边有这样的有趣的朋友，或是听我们节目也听了很多年，都可以跟我们来保持联络，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找到我们的麦加速麦 home 点歌贴近。进行当日的点歌贴互动。 天呀，麦克风！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集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只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不盼缘尽只有慈悲，虽然我曾经这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忧郁。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金大麦克风， 金大麦克风 ，Welcome back。Sherlock Ma 全新出击， 南北共治，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a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a 鲜辣麦克风全面迎接，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a。 嘿嘿嘿，到了北京时间23: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回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好了，今天呢我们再次欢迎一下做客节目的著名青年演员，非常漂亮而且呢戏真的是太好的张萌同学 啊，谢谢麦麦。 因为真的不是，说实话我看你的戏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因为毕竟40多部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就最近真的很多的粉丝就对这个无论是何冰冰还是王佳佳真的是大赞备受好评，所以真的说明你除了在生活当中呢嘻嘻哈哈，偶尔去玩密室，偶尔跟朋友小酌两杯，对不对？晚上不睡觉一直在喝可乐，对，饮料， 浓茶， 浓茶，哎，听起来很像那种老年人，对。但是呢你还是有在拍戏的时候非常的认真非常敬业，因为我觉得作为我们这青年的这一代，我们需要给大家很多榜样，对不对？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很严谨，我们生活里面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在一工作的时候那个摄影机一亮的时候，像我这个在主持电台节目那个灯一闪的时候，哎，一闪感觉自己放了个二踢脚，你知道，就那个话筒一开的时候，对不对？那个状态要有。你看我，你说你出道很久，我算了算我做电台节目都13年了。 哇，那我们彼此差不多， 是不是？ 对，同一时间出的道，哎， 真的呀， 嗯，同期艺人， 因为我们都是童星嘛，2岁出道，13年，算年纪差不多， 也快成年了。 对， 我觉得我快打开了，我已经盘腿坐在凳子上。 我看到了，怎么着？接下来是要悬浮、磁悬浮还是怎样？我们刚刚那个因为上映时段还没有聊够，就关于你说这次去里约，因为我是奥运会的时候有去里约嘛，然后去做节目，会觉得里约真的是一个很，因为我觉得真的太远了，但是你会觉得一辈子总要去一次这个地方。 对，它不是有两个名称吗？天使之城和罪恶之城嘛。 对，嗯，所以你这次去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发现一些有趣，有没有买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 有啊， 真的。 嗯，都知道他那个巴西那边的宝石还是挺出名的。 我跟你讲，同学们，我觉得这位女艺人真的不适合上任何访谈节目。就是从他今天做客节目的10点钟开始到现在，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很想，你知道，就立刻就进广告啊，进歌曲。我以为你会说一些，对啊，我觉得买了一些很漂亮的，比如说一些比基尼啊，因为很夏天可以晒太阳啊，对，他不能晒太阳，或者说啊买一些很漂亮的衣服啊、眼镜啊，然后里约那边很晒嘛，就帽子， 买了拖鞋， 买了宝石。你这个女艺人的笑。请你从王佳佳的角色里面跳出来，OK， 不要那么现实 girl 吗？你问我， 不要那么现实 girl，OK、okay。 不过我买了很多双拖鞋。 哦，对，拖鞋我知道那个很有名的牌子。 所以你也买了很多是吗？ 不好意思，那个拖鞋品牌是我们的那个当时节目的赞助，送我很多，没花钱。 OK。 你知道，包括最近，你知道我也真的是一直不花钱就获得了很多很多限量的东西。 好让人， 因为你知道这次纽约李宁时装周不是在那个为我们中国的整个的设计师大争一口气，而且呢真的传遍了整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最近我收到了很多李宁，因为李宁的我们的洪总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的 VIP 的听众，所以我真的很荣幸，所以从此以后获得了所有的李宁的你知道限量的产品，嗯，真的，所以说 希望你能多多穿出来给我长长眼好吗？ 没有，也有女款了，我们可以穿一些你知道就是兄妹款。什么？哦，对，你可以代言呢。 是吗？ 而且你很喜欢一些本土，就是我们自己的，就是中国原创的一些品牌、啊。 当然。 因为我觉得我未来一定是中国的，而且未来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的国货。国货，然后原创的一些品牌、然后包括我们原创的设计师，这次李宁时装周，就我们这纽约时装周，李宁的在上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设计师团队，然后我都跟他们是好朋友嘛，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努力，对对对，我觉得可以下次介绍你跟他们认识互动。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麦哥。 因为你平时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 IT girl 的感觉，就走在路上就是很时尚，然后街拍啊什么的，我就很适合。 主要是你修片修的比较好， 同学们。有些女艺人就真的不能接话，一接话整个都，我就有一种言不由衷的想要把一些音乐广告推出来，就言不由衷的说女艺人请你休息，言不由衷的说女艺人拍戏很棒，但是 不要说。 昨天的我们欲走还留，都尽在不言中。今天的你已远走不留，我还在这儿停住。遗憾都深埋在心中，谁又能唤醒不泪流？我们的故事没了你左右，在心中烙下深深伤口。心总是言不由衷，我们曾经爱了那么久，那些经过的快乐与伤痛都尽在回忆里。珍惜曾经拥有，从此拨开迷雾放空。昨天的我们欲走还留，都尽在不言中。 这首歌听起来好像跟2012年时候的张萌，那个时候的甜腻腻的一种心情和对恋爱的那种夏天的甜美的纯爱的味道，又多了一丝清新在里面。这首歌来自于哪一年？ 也是2012年。 好，我刚刚所讲的一些 OS， 非常温柔的 OS 当没说。原本以为是往后的一些作品，就是同一年，也是一个时期发的吗？ 对，同一张 EP 叫《懵懂》。 但是这首歌比那首歌要听起来，就是怎么说呢，走心很多。那个就是比较清新活泼嘛。 对，因为这首是失恋之歌。 就傻白甜啊，失恋之歌、是很懵懂了，对不对？ 对，痛痛的。 痛痛的，叫言不由衷。 嗯， 那好听啊。所以在听了一些老歌之后，也期待你一些新的作品了。 好啊。 你看。 Ha ha ha! 那做电台 DJ 很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看着对方的这个嘉宾，然后呢讲不出任何话来的时候，就是对着你笑，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此时此刻又出现了乌鸦的叫声，然后我那就看到你很慌乱，你知道，就知道，哎呀，我是不是我该说什么，我怎么回答我。对，你看，你今天是在节目里面笑的，是不是？ 我对啊，我不敢乱讲话。 没有，可以讲了。刚我在逗你了。对，其实你说到去里约，然后买到了一颗心爱的钻石吗？是什么颜色的钻石？ 啊，不是啊，是真的可以讲吗？ 可以讲，可以讲。是什么颜色的？ 没有啦，是一个祖母绿啦。 祖母绿，那很洋气啊，很复古。 嗯，我觉得我、就 是、所以还是凸显了你时尚的品味。我刚刚误会你了，我以为你说钻石是一些真的，就是真的是钻石，你懂吗？我想说你那么拜金、 啊、 现实，原来你是个这么有时尚度的女孩。就祖母绿那种很好看的戒指啊项链那种的，是不是？ 嗯， 然后就选到了一颗。 对，然后就送给我妈妈的。 这么有孝心。 对呀， 我误会你了。 嗯， 天哪，你对就是这么有孝心孝顺的女儿，但是你对朋友应该也很仗，也很不错吧？ 那你应该感受过吧？ 我没有，至今还没有收到过祖母绿的一些产品。其实我的生日虽然是就是你知道329过去，但是我接下来还会有一些特殊的纪念日。就是我第一次第一次自己刻 CD， 差不多是在5月4号。我记得很清楚，5月5号我很爱我自己，我就自己定义了我爱我日，就5月5号。你也可以送我一些礼物啊， 所以就是五月份的每一天都是你的节日。 都可以收礼物的。但是我真的不能乱讲，因为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说啊，我最近很喜欢吃什么什么东西，就前段时间不流行一个特别好吃的肉松的蛋糕吗？ 嗯， 结果就后来很多听众粉丝就是连夜就会送到我们的接待室。然后前段时间我说我特别喜欢吃牛油果，然后有上海的粉丝，我在这边特别感谢他，是我们的麦冬古朵尔，我记得他的 ID。 嗯哼， 今天有在节目当中报道。好，我今天送一首歌好了啊，真的很感谢他。麦冬古朵尔有寄成箱成箱的牛油果给我。然后呢，我之前还有讲说，我说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那个叫什么？ 口老痰又上来了。 就是那个百香果。 嗯， 有段时间我很喜欢喝百香果的一些饮料什么的，结果又收到了秘制的百香果的果酱，就亲手做的。然后前段时间还有一位粉丝听众朋友是听了我节目差不多七年还是八年的朋友，他和他男朋友都结婚了，然后呢又送我一个他亲手做的凤梨酥。 嗯， 就是你知道。就很感动，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做电台节目做了这么久，如今还可以那么的热爱它？ 嗯， 就是因为很爱吃。没有啦，开玩笑的，就是因为很感谢大家这样的支持了。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包括张萌演戏一样，有很多动力，就是你的萌蜜，对不对？ 嗯， 对你很多的一些支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说的话对他们？ 就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他们对我就是不离不弃啊，无论我是好与坏他们都一直鼓励我，所以我觉得真的也是很感动很暖。 对， 嗯， 所以接下来要做更多的一些动态，包括一些新的影视作品给他们， 嗯， 对不对？平时其实可以拍一些很漂亮的照片分享给他们，他们很喜欢看。 对，因为他们经常在我微博下面留言啊，就是说让我多更博啊，嗯，多拍自拍啊。 但你平时是一个爱自拍的人吗？ 很少自拍现在。 对， 哦， 因为有了朴朴是吧？ 什么？ 因为有摄影师，然后自己不愿拍。 对对对，可以出整套整套的写真了吗？ 对，哎，有没有这个计划？ 啊，有啊，我是那个五月下旬会去一趟泰国。 哦，真的？ 对。 所以你还需要跟朋友有一些互动的照片吧？ 啊，对对对。 就我刚去就又去，我是有多爱给自己接一些。 我觉得可以 啊， 期待你的新的哇，可以讲吗？这可以讲哦，写真的， 啊， 这个东西 可以啊，嗯， 然后会有新的写真的拍摄， 没错，也会拍很多就是海边的，啊， 我跟你讲，你真的现在是很多宅男女神，因为我身边很多的宅男非常喜欢你 哦， 真的，所以很期待你的写真。 好啊， 真辣麦克风。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麦麦的周末现场邀请正在假期当中享受生活的你，所有的小伙伴们在晚上的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不要忘记哈，今天晚上如果是在假期的你呢，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小小的啊做一下这个假期的计划，还是说呢今天晚上依旧像平时一样哈，继续的熬个小夜，是不是总会觉得这个觉睡太多然后觉得很浪费的感觉。但是不得不说，父母那一辈呢经常提醒我们说一定不要熬夜，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顾好。但今天做客节目的张萌同学除了拍戏那没办法，需要有的时候大夜什么的，平时生活里面也是一个爱熬夜的女孩子， 因为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很多呀， 比如比如给妈妈买祖母绿给妈妈买的祖母绿不断的擦拭，尽自己的女儿的一份孝心，然后每次说妈我对你多好，妈我孝敬你还做什么事情？ 还有就是每天要遛狗啊，我们家养了五条狗。 你们家怎么会那么多狗？ 对啊，就是有朋友不养的，然后或者是朋友出差啊，然后就放在我这里。 这么有爱心。 然后还有一只流浪狗。 天哪。 对， 所以你本身也喜欢狗狗对不对？ 嗯，超级喜欢。但我们家真的就像狗动物园一样的。 真的。 嗯。 听到了没有？真的很像狗动物园是什么鬼？我听说过动物园，也听说过狗窝，也听说过狗狗医院，但是没听说过狗动物园任何事。可能接下来北京第一家狗动物园隆重揭牌，就是由张萌校长、张萌院长、园长， 而且他们五个品种全部都不一样的。 那他们关系好吗？ 一开始互相掐，就是每我本来只有一条狗的，然后他的眼神就是你是不是有别的狗了，然后后来就慢慢就越来越习惯了。对， 所以现在还很和睦。 嗯，很和睦啊。 那你在养他们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会很崩溃？因为我看到很多网上的段子，因为我没有养狗啊，我看到很多那个就是爱狗人士就是很无奈，虽然很爱，但是一回到家里一只狗和一只就和一个很残破的沙发，然后中间有个洞，沙发有个很大的洞，那个狗的一只爪子还在洞里面伸着，然后呢看着这个刚开门的主人，你知道就很绝望的表情，主人很绝望，那狗很莫名其妙，会觉得怎么了吗？发生什么事？我只是把你家沙发拆了而已。 对啊，我家现在沙发中间就有一个洞。 真的？ 真的，而且它会把那个沙发垫里面的那个鹅毛给抓出来。 对，它就是为了抓那些东西，我觉得。 所以很崩溃、啊。 那怎么办？ 然后就怒吼他。 但你其实也是就是放养型的对吧，也没有说把它放在一个自己的小窝里。 他们全部圈起来很可怜的。 天哪，你也太有爱心了吧这个女艺人。 然后每天要遛三到四次。 都是你自己亲自遛。 当然当然。 好，让我看一下你的小腿。肌肉格外发达。你自己遛，你在小区里面狂遛。 关键有的时候追不上。 所以你刚刚说你很懒什么不爱运动，我觉得你都撒谎，你很爱运动啊，运动的量也不少的我觉得。 也是。 运动量蛮大的呢。对。但是也有乐趣了，我觉得养宠物会带给你很多很多乐趣、嗯、也是一种很美好的陪伴对不对？ 嗯 嗯，所以呢我们也这个号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可以多多的爱护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动物啊，他们都是我们非常可爱的小天使和小生命、嗯、希望呢这个养宠物的朋友们啊，好好的这个善待自己家的这位小宝宝、 嗯、 那像张萌这样的一些能养这么多真的是哇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哈、啊。所以下一届明星的这个马拉松或者是短跑你可以参加一下。遛狗遛的你知道这腿可以健步如飞了， 对，现在小腿就像两块大石头一样， 你看又在给自己加戏。你不要那么夸张好不好。假期生活的你不知道是选择让自己窝在家里宅在家里陪着自己的宠物，然后呢或是在小区里面遛遛狗，亦或是呢约上自己心爱的朋友或是心爱的他去海边去小河边去阳光很好的地方吹吹风， 声特别高，那一个女孩的微笑，心里感觉多美好，做梦忘不掉。

麦麦的周末现场再次回归，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在麦家族 My Home 的听众刚刚那位同学点播的歌曲，来自 Coco 李玟的想你的365天。此时此刻呢，又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像冷月以及呢田雨还有呢 Chloe 都是呢萌蜜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张萌同学的粉丝，他的影迷，还有野兔掌柜，哼，说心疼主持人，你知道吗？我都心疼了我自己很久了，好不好？一首对唱歌，哎，张萌，我们俩好像可以对唱试一下这首歌，哎，突然播出了一首对唱歌，你会唱吗？ 当然。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那这首歌曲我觉得我跟张萌第二段应该要来一下，对不对？我们就很随性的来就好了，因为今天也没有准备卡拉，所以呢我们就在这样的歌曲下面，好不好？所以男生先来，对不对？ 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 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沉 你守护着我整个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满唱的好好。 我想说唱到最后的时候，我一直你知道非常投入的表情，闭着眼睛，怎么突然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有个人在那边就是愣愣的看着我，完全没有在唱后面的部分的意思是 因为你唱得太好了。 你不要在那边假装的，你跟我说你到底是不是有刚有偷懒。 不过你真的唱得好好呀。 你没有听过我唱歌吗？ 我听过呀，可是你之前没唱过这首歌啊。 也对，好了，到了北京时间23:42，刚刚呢我跟今天做个节目的我们的著名的青年演员张萌一起呢在节目当中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所有每一个我们非常珍贵的听众朋友和粉丝朋友，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感受到我们直播间的欢乐，而且呢把这样的一份欢乐呢送给假日当中的你。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 闪空。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相信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Hello，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鲜辣麦克风，周日版本的节目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23:50，问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无论呢你是在路上，在车里面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你通过网络的方式，都非常的感谢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相遇。今天呢，做客节目的是好朋友张萌，欢迎张萌， 谢谢。 跟张，我欢迎你，谢谢，谢个什么鬼？应该说大家好，我是张萌。我是怎么？我是你经纪人还是怎么样？一直在教你怎么样跟大家打招呼，我很累。张萌，你不要再笑，你能不能跟大家来现场互动一下？ 好好， 哎，在节目最后只有5分钟的时间，说能不能跟大家互动一下？张萌说不能。其实今天跟大家聊天聊得很开心呢。 嗯， 对，因为很多的这个你的影迷啊、粉丝啊，都可能看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生活中看不到的你的样子，对不对？可能是我们是朋友熟悉的关系，就变得很轻松了。那一直在说最近呢非常热映的，包括像《海上嫁女记》《北京女子图鉴》当中呢，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无论是何冰冰还是王佳佳，我觉得很有个性嘛，对不对？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我想问张萌，除了在演这样的角色，刚刚也讲了，希望可以有一些新的这个角色的尝试之外，在很多其他的领域有没有一些跨界的想法？ 嗯，就一直很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 哦，真的？ 嗯，非常想。 是男装还是女装？ 我觉得就是中性风吧。 No， 都能穿上。我刚刚说如果有男装的话，第一时间送给我。 肯定的。 就是帅气的也有，美丽的也有，对不对？ 对。 那什么时候可以？哎，其实应该不难吧？我觉得就可以做呀。 嗯，对，但是我觉得人的精力就十分嘛，就是 对，你要去放 很多心思，没有办法同时去做很多事情，这个就等于现在是一个梦想。 对，然后有没有一些为这个梦想付出一些行动了？ 还自己设计了一款衣服呢。 在哪里？ 在我的图纸上。 哦，现在还没有跟大家看到是吗？ 对，已经跟工厂再去打版了，就是在。 哦，合着是真的有行动了。 对呀、啊。 但是只是一件而已。 对呀、啊。 哪有你这样当设计师的这？你就一季 OK， 就比如我们这一季总共有40款，然后包含了什么什么什么卫衣什么，对，你就只是一件。我想说，如果你这一件不是造型吓死我们的话，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一个 T 恤或什么的话，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 没事，你可以帮我。 我觉得我可以帮你去满足剩下的39件的设计，或灵感给你一些。 好啊。 对。然后其实真的是可以有很多，我觉得还是要去互动和碰撞。比如说你前期自己设计，包括你没那么多精力的话，可以跟一些很棒的设计师做一些合作啊等等，也不错。因为也有你的一些灵感的元素在里面嘛。 对，所以 对不对？ 但是我自己不认识嘛，所以麦哥多介绍一些好的设计师。 对，你现在已经有了我们这个纽约时装周的这些所有的设计师资源。对对对对。然后除了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跨界的想法，还有什么跨界想法？ 嗯，还有就是现在在网制片方面。在努力，然后去年也自己制作了一部电影叫《不弃不渝》，然后后面也会有自己做的电视剧《江山如画之江山美男志》。 是你自己制作当制片人的？ 对对对，有挂 天哪，你早说！那岂不是叫什么《江山如画》？ 对，《江山如画》 美男。 对，因为他是7个男生的故事。 美男什么？ 《江山美男志》。 美男志不就在说我吗？你看，这是就为我，就为我量身定做的，你就拍7个我就好了，星期一到星期天的我，每天出演一个不同的美，没关系，我可以，你知道，造型方面有多花点钱，然后就妆法方面，你知道多用点力。哦，这个什么时候开拍啊？ 嗯，这个肯定会在今年年内吧。 这是一个剧，对不对？ 对， 古装剧。 嗯， 所以我是真的要在里面大肆的演起来了。 对，大演特演。 天哪，我跟你讲，我可能真的要周一跟我们台长谈谈，就可能接下来的一些档期，可能真的就大肆的给到我们的这个美男志里面。 待会儿就看你的表演了。 不是，这是一部不要闹，是一部认真的电视剧来的。 嗯，是啊，是啊。 我现在已经不想聊了，我觉得差不多，我们可以就收了。 聊这个。 我接下来后两个小时，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都会觉得麦麦今天格外的在节目当中一个人自嗨，对，很久没这么自嗨了。好了，真的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还是很希望可以祝福张萌，可以无论在自己，毕竟演了那么多部戏，演戏已经就是你知道，就是得来就非常的轻易的感觉，就是怎么讲这个词， 因为毕竟是演了这么长时间了嘛， 对，如鱼得水的感觉，是吧？但是呢，又有很多新的一些挑战和目标，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些跨界的表现，一些新的尝试。 嗯， 也都希望无论是在角色上，还是在生活，包括呢，在未来的比如说设计师啊等等跨界上面，都可以取得一些成绩。 嗯， 我们也期待你的新的写真集和新的一些服装作品，对不对？你的这件费尽千里的打版的这件衣服，只是一件衣服。我跟你讲，搞不好真的很厉害。 爆款吗？ 对呀，搞不好就是爆款。不做则已，做一件还是爆款，对不对？好了，特别感谢张萌做客今天节目。在节目的最后，要不要跟所有喜欢你的粉丝朋友呢道个别？ 啊，谢谢各位粉丝朋友们，今天可以过来陪我一起聊天。 对，去哪儿了？过来。没错，都过来了，都在空中。对。 所以谢谢大家，然后我们下次见。 好，也预祝张萌可以在接下来的作品当中呢，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现。好了，这里是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不要忘记在下周六的晚上9点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麦麦麦同学，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拜拜。 天辣麦克风。 もしもし。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10届影在创意里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10届影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